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体验的产生或是增强，这种反馈效果呢被称为面部反馈假设。简单的说，你假装高兴了，心情呢就会真的快乐起来了。如果你愁眉苦脸的话呢，情绪自然就会低落了。情绪低落的时候呢，还是假装开心一点好了，装着装着就真的开心了呢。知道吗？经常摸脸会变丑哎。紧张的时候呢，我们会下意识的摸鼻子；照镜子的时候呢，也会摸摸脸。研究表示说，人平均每小时呢摸脸四次，每6.5平方厘米的桌子上呢，细菌数量超过了厕所的百倍。接触之后摸脸的话呢，很容易把细菌传播给皮肤。经常摸脸就可能会堵塞毛孔了。正在摸脸的你，还是把手放下来吧。 是种快乐，把精力包成面包，头发乱糟糟，整个屋子东西不收都不住门口，天哪，偶尔放肆一下真快活。但是生命其实就像 你有没有发现，每次你觉得生活很 OK 的时候呢，生活都会拿个铁锤暴打你的头，跟你说没关系，一切都会马上 KO 的啦，所以不要乐极生悲哦。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，并没

关怀，大家走到一起来，寂寞和孤独不会再让天空留下一片云彩，蓝天上再不会空白，让时间变得无奈，让欢笑就停在现在，你我走上舞台，唱出心中的爱，迈出青春节拍，为我们的今天喝彩。 小时候听歌是我兴趣所在，长大了唱着歌总想比赛，今天的你今天的我都十分可爱，不管输不管赢都很精彩。 考驾照通过率呢，跟智商可能存在着反比的关系。研究表示说，没有获得任何教育证书的人，一次性通过驾考的概率呢是59%。那些获得中等教育证书的人，通过率是50%。但是很多的公司高层、成功的商人，通过率呢只有39%。所以呢，可能考驾照通过率跟那个智商存在着反比的关系。你怎么看呢？

百种，人生为伴有无几何。 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。